还是我们网络红人翻唱和演绎的部分。 是的， 但不得不感叹说现在的这个网络真的是非常的发达，就是你会以前觉得说我很喜欢唱一首歌，哎，这首歌新的，所以我可能在 KTV 当中点不到， 嗯， 或者说其他地方听不到， 是， 但现在特别快， 第二天可能就有这个 同步。 对对对， 包括前一段时间的时候马云和王菲合唱的那首《风清扬》， 嗯， 我很想挑战一下马云和王菲，你知道，就是那首歌其实还蛮， 我觉得挺好听的， 好玩的， 是 是。我在想说 ，KTV 里面没有吧？但我真的就在唱吧麦送的 KTV 当中点到了这首歌曲。 对，因为现在就实时联网，所以有歌曲可以实时的同步曲库了。 嗯，是。那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今天听到的好听的一些新歌哈，选择你比较喜欢的，然后在网上也可以上传到你自己的声音，可能就会在挑战新歌声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演绎。一开始还是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打开手机里的唱吧 APP， 找到右下角的发现，然后点击直播板块，就可以看到每天都在热门上的活力九八二的直播间了。 是，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实时互动。今天新老朋友已经都来到了活力九八二，我们正在直播的直播间当中。一开始要进入我们的先声夺人，还是要为大家推荐歌坛半壁江山的一首新歌。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汪峰在岁末年终的时候动作不断，因为前一段时间的时候他是刚刚发布了一首新歌叫做《那年我五岁》，这首歌曲非常的神奇，只是我们都对不太敢在电台里面播放，因为一首歌就十分钟。但之所以这么长其实是有原因的哈， 嗯， 他把自己从五岁开始一直到现在以十年为回忆刻度来讲述了每一个人中国人成长的一个记录，可能更多的是以自己为坐标，但是也可以看出来这十年当中我们国家整个社会的一个发展的变迁。最近也有了一首新歌，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时代的标记》。 这首歌呢是汪峰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收录在他的新专辑《国林里29号》当中。这张专辑也是汪峰出道20年之后的一个专辑，所以还挺有这纪念意义的。 对，也算是一个致敬吧。鲍家街43号，国林里29号，这首新歌《时代的标记》。 是个新的玩具，岁月撕碎着飞雪，撕碎浮光的虚。有人在战吧，我静止的生命在飞，洒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战吧，我强壮的生命在哭，谁落着。挣扎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河山漫漫着天际，岁月迷恋着大地，春日睡在欲望里，爱比不爱更孤寂。谎言写象征真理，可是换叠成场地，吹雨浓浓像咒力，散漫痛彻的交易。有人在战吗，不静止的生命在飞，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战吗，我 自汪峰的《时代的标记》，这首歌收录在新专辑《国林里29号》当中。其实这张专辑还充满着很多的概念。首先，这张专辑是汪峰继《鲍家街43号》20年之后再出的一张专辑。其次，这是汪峰的第12张原创作品集。所以，这张原创作品集里充满了概念，曲目之间几乎毫无间隙，形成了统一的听觉印象。单从这种形式上，像是概念音乐专辑，还是我们此前从未见过的啊。 也是一个更加纯粹更加全能的音乐人汪峰的一个新的形象，他的新的作品的展露哈。 是， 这首歌曲叫做时代的标记，也是今天挑战新歌声当中先声夺人板块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新歌。汪峰最近也是很忙，因为不但在支持自己的妻子章子怡在这个演员的诞生当中有抱着女儿醒醒各种的露面， 是探班啊， 是包括自己也在和蔡国庆参加一档在山区支教的公益节目，叫做让世界听见。他所带领的这个队伍也是刚刚的通过一次比拼获得了在新加坡举办的这个世界学生合唱大赛的一个资格战哈。其实他们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 是的， 当然今天呢除了这个半壁江山的一些新歌，还有我们另外的半壁江山，也就是我们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他们的一些演绎，他们演绎的也是现在的一些新歌。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魔音秀，来看看大家的表现。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今天要看看网络上的唱吧红人他们的一些演绎。第一首歌曲呢是新歌也是老歌，因为老在于它是很早以前的时候林俊杰给王心凌写的一首歌曲， 是 叫做当你。但后来呢林俊杰自己又出版了一首他说，就把他这些年写给女歌手，包括他觉得女歌手演唱的很好听的一些歌曲， 所有歌再唱了一遍， 对，又重新唱了一遍，有这个他说。 对， 那后来就各种各样版本的当你就层出不穷了。 是， 而今天要送给大家的这一首当你呢是来自我们的网络红人 Jeffrey， 我们来听听他的版本。如果你喜欢他的话，也可以扣一波一，在我们正在直播的网络平台，在我们正在唱吧直播的国立982。 我回到从前，回到最原始的我，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不能再和你相遇，你是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太 值得。 一首非常深情的《当你》是来自我们的唱吧红人宇哥，是活神仙。这首歌刚刚也讲的是林俊杰为王心凌量身打造的大热单曲啊，让王心凌的这个知名度可以说是提升了好几个等级啊。每次听到这首歌，总感觉当年那个邻家女孩又回来了啊。 嗯，因为在听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啊，这首歌曲林俊杰后来拿出来自己还翻唱了一遍， 是， 所以就是感觉说 JJ 演唱跟这个斯密演唱完全是两种风格， 不一样的感觉。 对，邻家女孩和知心哥哥的一个对比啊。 是 一首当你，如果你比较喜欢宇哥是活神仙的话，也可以在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982的平台当中扣一波一来支持他。那接下来要为大家送上的下一首歌曲呢，也是最近大热的一个男歌手的歌曲。 对，是郭顶作词作曲的歌曲，收录在让他名声大噪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当中的《保留》。这首歌在词的方面其实还蛮意识流的，反正就是感觉上下两句的逻辑性总是不是很强啊，不过字的发音和旋律也还是很协调的，编曲变得更加的清晰，几种歌曲伴奏当中的乐器呢选的也非常的简练，搭配起来错落有致啊。 嗯，因为在这一张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当中，其实有很多歌曲啊都很热门， 对， 所以可能这首保留就被大家摁住了，觉得说哎，没听过这首歌，这是郭顶的歌吗？一起来听听看，可能哎你会意想不到的好听哦。 你在我眼前不去猜想我们隔多远，当我夜幕中准备去想让沉默的能开启，在不同的遭遇里我发现你的瞬间有种不可言说的温柔直觉，在有限的深夜消失之前触摸你的脸，我情愿这是幻觉，也不愿曲终告别，已经忘了你的名字，就在这座寂静星系，怎么还有你的样子被保留？整个拥抱好让我不至于太潦倒，时间过一分一秒还是觉得相遇太美好，在不同的遭遇里我发现你的瞬间有种不可言说的温柔直觉，当不远的蓝色渐渐显现着无边情节，我始终等待再见，却不愿再也不见，已经忘在这座寂静星系，怎么还有你的样子？想形容你的句子，关于 你所有心事，一眼能记得钻石，那一个是你地址，忘了你的名字，就在这座寂静心事，怎么还有再见，去不愿再也不是真的忘了你的名字，是在那座寂静心事，一直还有你的样子被保留。 好听哎，通过他的演绎，我很想把郭顶的这首歌重新找出来，然后添加到自己的单曲循环 list 单当中。因为像飞行器的执行周期也帮郭顶拿了很多的奖，包括入围了台湾的金曲奖。 金曲奖 是这张专辑当中有凄美的，还有很多把你的外套留在身上啊等等等等的。但是这一首保留，哎，我觉得今天要感谢一下蔡宇中哦。其实很多你可能通过别人翻唱的版本，突然觉得说，哎，他还有这样一首好歌在。那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位朋友呢，名字非常的有意思，网友 YCE 大大大大橙子，当然不是吃的那个橙子哈。 对。 可能他的名字叫什么一橙 AA， 我觉得可能性，因为 YC 嘛。 对对对，今天他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安眠药》，原唱呢是张璐迪，是在2011年的一个清晨，一架钢琴，一个人声，就是这样单纯的想用音乐讲述一个故事的音乐人，来用30分钟的时间就写下了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哇，那应该是很早就已经在脑子里面有旋律了吧？不然30分钟一首歌，这个也太神奇了。 感觉蛮粗糙的，这样一想，其实认真想，就是灵感来了的时候，挡也挡不住啊。 对，这首歌曲张璐迪在《中国好歌曲》第五期当中演绎过，2017年呢，也就是今年作为单曲来发行了，也算是一首新歌，叫做《安眠药》。 来听听。 Hello。那么 原来爱情是我强求的，要笑。原来爱情是我强求的，要笑。 好听哎，但是大家可能听出来音质稍稍有一点不太好，因为这是网络红人翻唱的歌曲。 是， 这首歌曲叫做《安眠药》，也是在今年作为单曲刚刚推出，但实际上是在2011年就写好的。 嗯， 不过这首歌刚一开始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哎，它跟伊森的歌很像，就第一句“我来到” 就有致敬， 对，有致敬，而且中间也有提到说听着陈奕迅的歌睡不着了，但是又没有安眠药怎么办？ 今天听完这三首歌之后，有一种感觉说，这三个人好像都有一种说翻唱。这个唱功堪比原唱的感觉，一个唱的比一个好啊。 是，而且他们的颜值也都不低哦，所以大家可以赶快来支持一下。一号选手宇哥是活神仙，二号是蔡宇中翁，第三位是 YCE 大的大橙子，所以你们觉得他谁唱的更好一些，可以扣相应的数字到我们的直播平台活力982上。刚刚在这首安眠药当中我提到过说啊，听着陈奕迅的歌睡不着觉， 嗯， 那伊森只好出更多的歌让你们更加的睡不着觉。今年呢，陈奕迅推出自己的新专辑 Come In， 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新歌叫做床上的黑洞，他的 MV 拍得非常的有意境，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送上这首来自伊森的床上的黑洞。已经是周天的晚上了，听完千万不要睡不着觉。Yeah. 飘在太空，流星却瞄着我，多么神奇。无中状态，只一跳我就跳过。到70年代一个舞池，金发模特跟我说外语，我却没问题。在 mirror ball 的下面，刚才那女孩又出现，正要上前去碰她体温，又想起了当年的那种声。要在这个关头，我还要让我好梦成空，不想起来，赖在床上的黑洞，开上灯，闭上眼，多给我几分钟。在这个关头，我还要让我好梦成空，不想起来，赖在床上的黑洞，开上灯，闭上眼，多给我几分钟。Why 偏要在这个关头，我还要让我好梦成空，不想起来，就算说我没有用，每天七分钟。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二挑战。 下过雨，从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有故事的好同学，这里是 S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静瑜。 大家好，我是杨帅。 刚刚在我们的片花之前，大家看到的 MV 也是陈奕迅 Eason 最近发布的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 床上的黑洞》。 是，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会发现这类 MV 其实很有巧思啊， 很天马行空啊。 对，但是也很贴切，而且 Eason 的这一首歌曲哈，《床上的黑洞》，很贴他这支 MV 的一个意境。但 Eason 也最近也拍摄了一部新的港剧，但其实很短，大概只有5集，每一集20分钟，叫做《短暂的婚姻》。虽然我们是一档音乐节目，但是还想在这里利用 短暂的婚姻 强推一下它，因为这首歌这支港剧我觉得完全可以作为 Eason 的这个新的专辑 Coming In 当中的一个 MV 的混剪。 嗯， 因为里面的所有的配乐全部都是他的歌，比如说像《谁来捡月光》啊， 对， 也都是 Coming In 当中的。 是， 所以大家其实在看这部剧的时候觉得说，哇，原来哎呀，男神歌神也可以有就这样的演技，包括也有很多发人深思的部分啊。 对，其实在很多年前就那个时候 TVB 的这个很多剧特别的红的时候，就偶然会看到一些面孔说，哎， 原来他也会， 对，原来他是演他还可以演戏，就时不时看到郭富城啊，看到Eason啊，就感觉那个时候他们很小鲜肉的时候还是挺可爱的。 对，而且在这部剧当中呢，其实是更多的诠释了Eason这张专辑当中的一些歌曲所表达出来的一些态度。 嗯， 所以歌曲背后有很多的故事。 是， 接下来这一首有故事的歌呢，要推荐给大家的也是一首新歌，这是和平路北乐队带来的《没有人再去相爱》。 去相爱，因为这个世界，我把尊严踩在脚下，或者埋在土里。也许曾经说过，为爱奉献一切，随着看不懂的变化，越来越会胆怯。没有人会预言着疯狂是好还是坏，就像没有了无你的冲刷，这是喜还是悲。漫漫路上去欣赏着风景，时而又麻木，就像没有了光明的指引，这是对还是错。 乐队的没有人再去相爱，一支来自山东的摇滚乐队啊。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乐队的贝斯手曾经担任过罗琦的冷空气乐队当中的贝斯手。这首歌是他们乐队上线的第二首新单，从风格上来划分的话，其实算是一首比较优秀的 pop rock 风格的歌曲啊。不过在一些段落的编曲当中加入了点缀性的交响元素，以及充满未来气质电子化的音色，使这首歌在某种程度上免于流俗，拓展出了更加丰富的表达空间。 在歌词当中不止一次的唱到过一直呼喊着一直呼喊着，其实这一支乐队和平路北乐队也一直在问我们一个问题哈，那就是动荡莫测的生活到底赋予了我们什么。 对，乐队的每位成员他们都说不止一次的这样自问自答过这样一个问题，不过最后他们都会很默契的给出一个相同的答案，就是假如时光倒流，我们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追求同样的梦。那些没有希望的日子，那些没有暮色的清晨，烙印下了我们一辈子都会铭记的青春。 乐队发布的这首歌曲也是希望有故事的人可以听到有故事的歌，也在今天挑战新歌声的有故事的好同学的板块当中为大家送出。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像发布了新歌的汪峰，还有和平路北乐队，以及还有很多的唱吧红人翻唱的新歌，希望您可以挑选出自己很喜欢的那一首加入到自己的心愿单当中。当然也更加希望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如果您在北京地区呢，可以把您的演唱的视频以及个人的简要的介绍发送到我们的公共邮箱挑战新歌声全拼 @163.com。 除此之外呢，您也可以如果不在北京地区的话，把自己演唱的视频直接发布到我们的公邮当中，可能就会在节目当中看到您的表现了。 是， 好，非常感谢今天各位的收听收看，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今晚有戏，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送出的是张瑶的我们不知道。我是静瑜， 我是杨帅， 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拜拜。走走，听听走走。